经典好时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会依法惩治药品、医疗器械注册过程当中数据造假违法犯罪行为。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四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通知强调，对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诱骗求职人员参加各类传销的组织，将会坚决铲除。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网站的消息，从七月以来，质检总局的卫生司发布了一系列境外疫病的警示通报，提醒暑期出境旅游的中国公民一定要做好防虫防病的准备，提高自身的防护意识。此次发布的警示通告包括流感疫情近百条，涵盖欧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京东在北京等七大城市推出了30分钟精准预约送达的服务，不仅将预约送达的时间由2个小时缩短到了30分钟，覆盖的范围也实现了大规模的拓展。目前精准达的服务已经覆盖了246个城市，占到了全国城市数的近75%。30分钟精准送达的城市呢，拓广到了7个，北京、济南、青岛、太原成为了新一批实现送达时间精准到30分钟内的城市。 心睡得有点枯燥，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起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默默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默默改变自己。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想他就痛到完全的麻木。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

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 福建莆田一个老人在过斑马线时向停车礼让的车主脱帽鞠躬的视频走红了网络，当时老人是88岁的退休干部闵庆昌，他说车辆停下等候的时候让他很感动，他怕说谢谢的时候司机会听不到，所以才脱帽鞠躬，这样他的内心才会比较平衡。今年99，我是周周，其实互相尊重，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同时在这里也要提醒你，开车路上记得礼让行人。 Thank you.

十三号，北京市建委明确表示，共有产权住房属于产权类的住房，可以按照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办理落户、入学等事宜。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继六月房山县率先试点了刷手机乘地铁之后，从即日开始，北京的地铁的全线都可以支持手机刷一卡通乘地铁了。目前160款具有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的机型呢，已经支持了这一服务。不过由于功能的接口尚未开放， iPhone 的用户依然无缘手机刷卡乘坐地铁。最近中国首例人体全身动存手术在山东完成了，接受手术的是一位罹患肺癌的49岁的女性，而该手术呢，旨在依托科技把身体在低温下保存起来，未来在实现复温将疾病治愈。接下来关注影视方面，电影《战狼2》的票房呢突破了40亿，成功登顶了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的冠军。一项针对旅行者的调查也发现，有90%以上的旅行者认为《战狼2》提升了出境游的信心，而出国旅游持中国护照则更有自豪感。 变成一首老歌，变成了传说，被你不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是神秘，越让人疯狂。房间里金色门窗有点空旷，你的回声太像他的心慌。你的琴声总是若隐若现，本能让我不停地找。声不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变老是人一生都无法避开的话题，优雅的老去或许是每个人的愿望。如今放眼到整个社会来看，老龄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根据数据显示，到本世纪的中叶，中国将会赡养亚洲的36%的老年人，世界22.3%的老年人，所以养老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关心的问题。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在第十一届中国品牌节的现场，我们采访到了中明居家养老的董事长王孟斌。中明养老虽然是一家年轻的企业，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却十分的惊人，而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养老变成一件优雅的事。 我们中明养老呢是去年9月成立的，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将近要快过一年的周岁了。当时制定的战略方针呢，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制定了一网一金一平台的这个战略发展方向。一网呢，就是每个社区的一个养老服务店，那么每个区域的一个养老服务站和每一个城市的有特色的养老服务中心。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一些我们合作的城市以电站中心的形式形成了地面服务3公里服务网络。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快速成长为行业的中流砥柱，中明养老一定有他们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优势呢，应该说不得不感谢我们的母公司中明投集团。中明投集团是由国务院核准成立，由工商联的59个民营企业家联合设立的，我们注册资本金是500亿。那通过这3年的努力，我们的资产已经达到3000亿。这个发展速度应该是在中国各行各业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在中明投的这种品牌的优势下，我们发展起来就感觉是有捷径，好像插上了翅膀一样，我们是在飞而不是在跑。 企业发展需要规划，虽然创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于中明养老来说，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却是十分的清晰。 那么发展规划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去年的年底和今年的年初我们就已经制定下来了，就是一网一金一平台。那么一网呢，就是地面网和空中网的结合；一金呢，就是我们以省份为中心，每一个省份设立一个养老产业基金，那么用这个养老的产业基金再投资于当地的养老产业。那一平台呢，就是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政府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来了解它管辖的区域的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的需求，那么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监控。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 SaaS 管理平台，各地的养老机构可以通过我们的 SaaS 管理平台来提升它的养老的管理品质。那么老年人的家属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随时来观看他的家人的 老年生活的情况，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应该说是目前在业界一个比较全面的智慧化的智能化的养老智慧平台。 除了企业规划之外，王孟斌还说出了自己对于品牌的理解。 作为品牌来讲，我们真是觉得，尤其是我们女性对这方面可能是格外关注。我们大家都经常有买衣服的经验，那么有品牌和没品牌的这个服装可能会相差百倍、千倍，甚至于万倍。那么大家可能会经常会想到品牌就是一个名字，但是我觉得呢，实际上不是，品牌它包含着很多的内涵。真正的品牌并不是一个响亮的名字，而是品牌的背后它包含着质量、品质和情怀。所以我们中民养老呢，也希望在这个养老产业里面做有服务、有品质、有情怀、有责任的养老服务公司。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故事，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能够强势发展，也让世界听到更多中国品牌的声音。 Thank you.

心飘进风里去，回味着当时的心情，仰望着那颗心，曾代表对你的心和对爱的那份憧憬。我一步一步朝风里去，试着回忆当时的自己，一路寻寻觅觅，踏着你的足迹，一直找不到自己。我的心，我的梦，我的世界里拥有太多太多的你，就是少了自己。我的爱，我的梦，全都给了你，没有自己的世界里，纵然有你也变得世界里拥有太多太多的你，就是少了自己。我的爱，我的梦，全都给了你，在没有自己的世界里，纵然有你也变得孤寂。 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我的森林，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